节目内容。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文化范儿端午特别节目端午看北京，有范儿推推推。今天是6月18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5，今天机动车不限行。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6号到18号的端午假期，高速公路小型客车通行不免费，正常收费。今天是端午节，祝大家节日快乐。端午节是每年的农历5月初5，又称为端阳节、五月节、五日节。在春秋之前，端午节是祛病防疫的节日，后来因为爱国诗人屈原在这一天殉国明志，而演变成中国汉族人民祭奠屈原以及缅怀华夏民族高洁情怀的节日，沿袭至今。屈原之名流芳百世，爱国精神也传播至华夏各地。端午节和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民间的四大传统节日。自古以来，端午节便有划龙舟以及吃粽子等节日活动。2008年起，端午节被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2006年5月，国务院将其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审议并批准中国端午节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中国第一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和端午相关的资讯。这个端午节您出远门了吗？端午节期间长线旅游减少，周边游和自驾游成为端午期间最热门的关键词。国内热门目的地城市中，北京居第一位。端午小长假期间，国内热门目的地城市分别是北京、成都、上海、重庆、西安、厦门、杭州、广州、三亚和青岛，其中海滨城市占了一半。刚刚开完上合组织峰会的青岛在今年夏天首次上榜。而北京最热门的旅游景点是故宫，上海游客最喜欢前往迪士尼乐园，而成都游客最关注的是大熊猫基地。那么作为全国人民端午旅游都非常喜欢到的北京，有什么端午的好玩的活动呢？端午小长假，北海、玉渊潭、陶然亭、紫竹院、中山公园等市属公园准备了近2000条游船，邀请大家端午泛舟，体验民俗。民俗艺术家在陶然亭公园东门主干路展示非遗手工艺品制作技艺，包括老北京面塑、剪纸、泥塑、彩绘脸谱、核雕、北京刻瓷、北京皮影、空竹制作、毛猴、北京棕人、泥塑等等。老字号商铺则现场制作五毒饼、特色粽子等美食。中国园林博物馆邀请大家体验北京蜡果、北京草编、泥姑姑彩龙、五彩丝线增、端午五色虎，还有布艺布贴等等。同时您还能欣赏到传统古乐展演以及端午的由来、稻仙草等经典端午皮影戏。玉渊潭公园则为大家介绍芦苇、马蔺、菖蒲、石榴、龙船花等植物的特点，普及端午文化知识。 天坛公园雅乐中心推出了天坛中和韶乐赏析活动，展演传统乐曲，请专家赏析中和韶乐历史文化内涵，您还有机会敲击乐器，参与中和韶乐的演奏。刚才介绍到了北海陶然亭、紫竹院、玉渊潭、中山公园等公园准备了近2000条游船，邀您端午泛舟。龙舟是端午节的重要元素之一，端午乘龙船游北海太液池可谓应时应景儿。您坐在宽敞舒适的仿皇家龙船里，欣赏北海玉渊的美景。紫竹院公园成仙湖还为小朋友准备了黄鸭船、激光战船、亭子型游船等等。端午假期，市属各家公园还将举办十多项展览，包括文物展、花卉展、工艺展等等。颐和园清代皇家园林十座工艺展，其中展出了原来陈设在仁寿殿、乐寿堂、玉兰堂、怡云馆、长廊沿线等处一共41件露天陈设座，解析露天陈设座的雕刻工艺、材质、形制等内容，揭示露天陈设座的艺术价值。天坛公园斋宫举办走进斋宫天坛斋宫历史文化展，向游客介绍明清时期皇帝祭天斋戒遵循的礼制，以及斋宫建筑设计样式所包含的文化内涵等内容。中山公园在唐花坞汇芳园举办夏季花卉展和兰花展，展出木槿牡丹、凤梨、红掌、蝴蝶兰、万寿花等30多种花卉，墨兰、金华山、旭黄锦以及剑兰、大叶铁骨素、带叶兜兰等兰花有近70盆。再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今天想去电影院看新片，您的选择也很多。备受关注的好莱坞大片《侏罗纪世界2》端午节前以 3D、IMAX 3D 等版本在内地上映，提前北美一周在中国上映，显然对中国这个票仓寄予了厚望。而原定6月22号上映的《泄密者》也选择提前一周上映，和《侏罗纪世界2》正面 PK。 1993年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侏罗纪公园》成为经典之作，并开创了《侏罗纪》系列。2015年上映的《侏罗纪世界》是重启的《侏罗纪》系列，全球揽收了 16.7 亿美元的票房。《侏罗纪世界2》是《侏罗纪世界》的续集，也是《侏罗纪》电影系列的第五部。影片讲述了在侏罗纪世界主题公园及豪华度假村被失控的恐龙们摧毁四年之后，纳布拉尔岛已经被人类遗弃，岛上幸存的恐龙们在丛林中自给自足。当岛上的休眠火山开始活跃之后，欧文与克莱尔发起了一场运动，想要保护岛上幸存的恐龙们免于灭绝。《侏罗纪世界2》是主打视听体验的特效大片，所以呢，主创们对 IMAX 版也是倍加推崇。 IMAX 的沉浸式观影体验将使观众零距离感受恐龙世界的上佳途径，从温顺的食草恐龙到令人恐惧的食肉龙，从庞然大物到恐龙宝宝都有特写式的展现，这一切在 IMAX 大荧幕上将会纤毫毕现，鲜活生动。《泄密者》这部影片打出的牌则是港片中的港片，影片由邱礼涛执导，吴镇宇、张智霖、佘诗曼、周秀娜、郑则仕、刘浩龙领衔主演。对于港片爱好者来说，这个阵容确实带着浓浓的港味儿。影片讲述了在病毒灾难席卷全球之时，吴镇宇、张智霖饰演的警察和佘诗曼饰演的记者一同前往调查事件真相的故事。《泄密者》主打港片味道，无论是主创还是风格，都让港片迷们有亲切的熟悉感。而对于港片，主创更是情节浓郁。吴镇宇说，拍香港电影是自己养家糊口的重要意义。张智霖则坦言，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演员，有观众和演员身份的双重情怀在其中。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端午期间各大公园的活动，接下来我们开始今天的端午看北京有范儿推推推。首先呢，要给大家推的是首都博物馆端午期间好玩的好看的活动，来听听首都博物馆新闻发言人杨丹丹是怎么说的。 大家好，很高兴为大家介绍首都博物馆端午节期间为大家推出的各类展览。 首都博物馆呢分为三个展览体系，一个呢是解读灿烂中华，将每年呢推出各省的文物精品展，还有呢就是品鉴智慧北京，有反映北京历史文化和艺术类的展览。另外一个呢文明互鉴系列，将为大家推出从国外引进的一些国外展览。今年的端午节，三个展览体系的展览都有所呈现。一方面呢是在解读灿烂中华中，我们今年推出的是天路文华西藏历史文化展，这是解读灿烂中华的一个重量型展览。展览的来自于北京、西藏、重庆、河北、青海等五个省市，整个藏品呢近216组件，国宝级的文物就达到了 90.8%。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西藏地区文博机构和一些寺庙所提供的藏品就达180余组件，有一些寺院的藏品还是首次在观众面前亮相。观众在看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艺术文化和生活展览的时候，会从三个方面，一个呢是传统与创新，人是宇宙的中心，艺术与信仰，分三个单元向观众呈现了意大利的艺术文化和生活。此次这个意大利的展览展品极为丰富，他们包括许多意大利艺术家的绘画作品，还有呢涵盖了这个象章、服装、日常生活用品、建筑构建和模型，全景化的呈现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艺术文化和社会生活。意大利的这个展览呢，我们从展品上跨越了多个时代，除了文艺复兴时期以外，还能看到古罗马时期的雕像以及科赞廷风格的少量绘画。其实这个展览能够帮助观众呢理解文艺复兴运动的真正内涵，从古典文化中汲取灵感。大家在看到以往的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展览，那么再看到首博举办的这次展览呢，其实就会感悟到他所关注的重心是引领观众的这种理解，理解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作品是为什么会被创作，如何理解和解读。还有呢就是吉普通会这个展览呢，整个向观众展现了这个通州的历史文化。在这里边呢，我们通过通州地区出土的以通州地区出土的文物为依托，展现了通州的历史，从汉代的设县制以来，因为山川地理条件的优势而成为北京城乃至于北方军事行为的漕运要冲。重点的呢是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是向大家呈现了郡县制这一行政管理制度背景下的通州路线的县城特点，另一方面呢向大家展现了漕运与通州的关系。以上呢是为大家介绍了三个在端午节期间首都博物馆为大家推出的特色展览，欢迎大家在此期间能够来到首都博物馆观展。端午节期间如果大家来首都博物馆参观，还值得给大家做一个提醒的就是呢，因为首都博物馆限期呢正在进行安防和消防设施的维护，所以呢在此期间呢，我们基本陈列这一部分呢整个圆形的这个展厅里边基本上都在停止开放。那么这边的基本陈列就是在方形展厅这边呢还有几个基本陈列对外开放，也值得大家一看。他们呢是整个全面介绍北京的历史文化篇章的这个通识展，另外一个呢在此期间的北京民俗，还有呢就是佛造像以及瓷器展厅还是对外正式开放的。那么在此期间呢，大家不仅看到特色的展览，还能看到首博的基本陈列。不过呢也想提醒大家，因为首都博物馆一直以来都实行这个预约参观，所以呢特别是节假日期间首博的观众比较多，所以建议大家呢前来参观的时候一定要预约哦， 预约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通过电话或网络预约，这样呢，我们能保证大家在参观的过程中能有一个良好的参观环境。端午节快乐，欢迎大家光临首都博物馆。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了解了首博的活动，我们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就是大兴。究竟大兴有什么端午的有趣活动可以参与呢？大兴区宣传部文化宣传科科长陈高松来告诉您。 端午节期间，我们大兴将开展读书类、文旅类、科普类、展演展示类的各种丰富多彩的这种活动，其中有6场区级活动，有42场镇街级活动，还有491场社区村级文化活动。我今天重点向大家推荐几个活动。第一个活动呢，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讲堂，它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名字，粽子里面有什么。这个活动呢，是在6月15号在我们的大兴区图书馆少儿阅读服务中心举行。这是一个亲子类的活动，家长可以和孩子们一起阅读端午节的绘本故事，还可以一起包粽子，一起感悟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活动中老师还会为孩子们讲述屈原的故事，培养孩子们的民族自豪感，同时会教小朋友们唱儿歌五月舞。第二个活动呢，就是我们的桑葚旅游文化节，在这个5月17号到6月22号期间，在安定镇的玉林古桑园内将会开展舞龙舞狮、书法展示、亲子手绘等多彩的文化活动，大家可以在采摘桑粒的同时边观赏边体验。我们的第三个节目呢，就是浓浓端午情文化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大兴是志愿之城，我们注册的志愿者有将近30万。我们这个活动是将在6月16号下午在大兴区文化馆举办，现场将有这种古典舞蹈、传统服饰、礼仪文化的展演，还会有投壶、张弓这些传统体育节目的互动交流，还会有体感龙舟、舞龙等体验项目。第四个节目就给大家推荐一下科普类的一个活动，它是我们的一个馆藏单位，叫麋鹿苑博物馆，它开设了这个自然大讲堂活动，这是个系列活动。在端午节期间呢，就是6月16号，他们将会邀请这个著名的摄影家潘清泉老师为大家讲解摄影知识，大家可以在参观麋鹿苑的同时进行户外摄影的练习。欢迎大家在端午节期间到我们大兴来走一走、玩一玩，尤其是现在我们的西瓜正是成熟的时节，大家可以到我们这儿摘摘瓜、游游园、赏赏景。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在这里呢，还要提醒大家，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大家还是尽可能乘坐公交绿色出行。公交集团开通了往返奥林匹克公园、八达岭、青龙峡、古北水镇、慕田峪等景区的5条节假日专线，线路可以接驳市区交通枢纽或地铁站，使用空调车，通过公交专用道和快速路直达景区，为大家提供更加方便、快捷和舒适的多样化公交服务。这5条节假日专线呢，分别从东直门外、德胜门和前门始发，一站直达景区，票价从10元到48元不等。部分线路使用定制公交电子车票乘车，可以享受优惠，持各类免票证件无效。具体的线路信息，您可以通过定制公交平台网站、定制公交 APP 或拨打96166交通服务热线进行查询。另外呢，地铁方面，端午小长假期间，地铁4号线会适时的甩站通过动物园站。地铁甩站时段，公交集团将增发动物园周边公交线路车次，并在每天的13点到18点安排5部备车，根据动物园地区客流变化，适时开通衔接动物园至车公庄西站的公交车摆渡专线，方便大家接驳地铁6号线和9号线。 爱一座城市，先读懂它的曾经。旧经济世，一词一世界。端午节挂蒲艾、包粽子是传统民俗，旧经的闺秀每于端午节还要缠彩粽。 采纵小如珠穿成串，缀以彩穗作为观赏品悬挂起来，只做观赏不可品尝，仅作为节日的点缀。彩粽用纸片叠成大小不一的多个三角形状的粽子，大者如粒，小者蝇豆，遂逐个用彩色丝线裹缠，可一粽一色，亦可一粽多色，最大者置于顶端，最小的衬底儿，用丝线串成串，缀以瓷珠和花丝线穗子，悬于案头屋宇，色彩斑斓，成为闺秀纤巧佳作。昂首远眺世界杯，我是子昂。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都有哪些不能错过的比赛关注点。今天这几场比赛都是挺值得关注的。晚上8点，北欧强队瑞典对阵韩国，来看看亚洲国家的表现究竟如何。晚上11点，欧洲豪强比利时面对首次参加世界杯的巴拿马，怕是巴拿马刚来这世界杯就要吃个下马威。在凌晨2点，突尼斯对阵英格兰，看看英格兰能否不负众望拿下开门红。今天要和大家来讲讲英格兰的足球故事。英格兰我们昨天说过是现代足球的发源地，古代足球就是蹴鞠，那是我们老祖宗发明的。在1863年10月26号，英国人在伦敦的皇后大街弗利马森旅馆成立了世界第一个足球协会，英格兰足球协会。会上除了宣布英足协的成立之外，最关键的是还制定和通过了英国的第一部全国性的足球比赛规则，这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足球比赛规则。这规则当中的主要思想和模式也是一直延续到了如今的赛场上。所以您去身边问一问啊，可能就会发现很多人都是英格兰队的球迷，至少他们觉得英格兰很强。这倒是也不难理解，这现代足球嘛，就是英格兰人发明的自家游戏，再加上这英超联赛又是世界第一大联赛，英格兰人自己也是非常自信啊。每一届世界杯他们都是被寄予厚望，都是冲着夺冠去的，但是这成绩啊是有点拿不出手。在1966年他们是夺得了世界杯冠军，也是目前唯一一次英格兰的世界杯冠军，之后还在1990年获得过一次第四名，那剩下的战绩呢就比较尴尬啊，再也没有进入过半决赛。但是这并不妨碍所有人在下一届世界杯又觉得哎，英格兰又很强。当然了，这老是在大赛上掉链子啊，人们也不会忘了调侃一下。英格兰队胸前的队徽是三只狮子，贵为三狮军团。狮子是英格兰传统的图腾，也是最凶猛的猫科动物，所以球迷们也没放过这个梗啊。如果说你听到了有人说三喵军团啊，就是喵喵叫这个喵，没错，这说的也是英格兰队。其实英格兰近年的青训成果啊还是非常显著的，这也体现在了本届世界杯的参赛球员名单上，平均年龄是不足26岁，80后球员仅有4个，剩下的全是90后，其中有11名球员啊是根本没有踢过世界杯和欧洲杯这种大赛的。这些年轻球员其实在俱乐部的联赛中已经带给球迷们很多的惊喜了，那不知道在今夜的比赛中，当他们结合到一起为国效力时，他们的表现能否同样的出色。他们的对手突尼斯最近的状态是不错，不过预选赛打入5球的头号射手姆博卡尼的受伤给球队在世界杯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作为第一支在世界杯上获胜的非洲球队，距离上一场胜利已经过去40年了，之前的4次参赛也都没能够小组出线。突尼斯能否在面对英格兰这支状态阴晴不定的队伍时绝地反击，我们今晚拭目以待。好了，今天的昂首远眺世界杯先说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好了，在这里还是祝大家节日快乐，一会儿我们和大家继续说说多面的北京城。 他们说你